望的时候，都忍着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。 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1991年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关于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，我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介绍过。那是一场隔着海峡相望无疾而终的爱恋，歌里面的爱情深情而又卑微。娃娃在开场就有唱，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，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反复练习。满满的是那种初识爱情的小确幸，好想见到他，为了他仿佛一切改变都可以去做努力，甚至是连自己的呼吸都可以改变节奏。时常在以前做节目的时候，会有年轻的朋友问我说，什么样的感觉才判断自己是爱上一个人，然后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回答他说，我不是一个感情专家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，就是你每天无时无刻不想见到他，你看到他笑的时候你就会开心，你看他难过的时候你很可能也会跟着难过，这就是你已经爱上一个人的感觉。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，1992年张学友所演唱的还是觉得你最好。 即使你离开，我热情未改，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，花不似盛开，爱渐如大海，假使你怀念我，为何独处感慨。

你会拿回寄放在我这个里边，谢谢你分手前的体贴，我不确定多久能如愿，但是我想在认识你之前，我也自己好好过了许多年。或许寂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甘寂寞，慌乱拉住一个人的手，想要荡秋跌得更痛。或许寂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忙着寂寞，忘了安静最适合思索。爱不是生命唯一的感动。前的几天，我不确定多久能复原，但是我想在认识你之前，我也自己好好过了许多年。或许寂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甘寂寞，慌乱拉住一个人的手，想要逃却跌得更痛。或许寂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忙着寂寞，忘了安静最适合思索。爱不是生命唯一的感觉，拉住一个人的手，想要逃却跌得更痛。或许寂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忙着寂寞，忘了安静最适合思索。爱不是生命唯一的感动。 1996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《不甘寂寞》，作曲陈金信，作词姚若龙。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观察过这些幕后英雄，特别是姚若龙的词。这些年听下来之后，我总觉得姚若龙的词会引发人们深思。在这首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：或许寂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甘寂寞，慌乱拉住一个人的手，想要逃却跌得更痛。是不是足以让你好好的思考一下？陶行知曾经说过这样的爱情警示之言，他说：爱情之酒甜而苦，两个人喝是甘露，三个人喝是酸醋，随便喝要中毒。所以提醒各位，不管你现在的感情状况是什么样的，你得首先判断你是否真的爱对方，你才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。当然在这里我们建议各位，感情还是一对一的比较好，参与的人越多，同时进行，你会越来越难受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是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《怎么说我不爱你》。 起浪漫当下的欲望。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，凭那些遐想，像那些火花，然后脆弱又脆弱，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，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，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，像那些新的狂想，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？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？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，只有互相伤害的交集。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？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？痛苦不断不断的交替，还有什么留心的余地？哦哦耶，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， 说我不爱你，这是收录在萧敬腾2011年所发行的专辑《狂想曲》中的音乐作品。这些年有很多歌手在各大综艺节目现场有翻唱过，可是我还是喜欢萧敬腾的版本。歌里面演绎的是一种想要分可是分不掉的痛苦，我总觉得这首歌里面隐隐绰绰给我们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份情感，就是有一句电影台词，我已经忘记了它出于哪一部戏，但是隐隐绰绰总是能够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它。这句话大概是这样的，说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太熟了，也就是该散的时候了。两个人在一起多长时间算是太久太熟该散了。我想起了曾经有一句话，因为相爱不了解我们走在一起，可是相处时间久了太熟了而分手，好像是极具悲伤的一种状况。所以大家都很向往人生若只如初见的一种状况。 但是到底多久为久啊？是不是有个标准？好难找到这种界定。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，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太熟呢？不管什么样的状况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太愿意放手认真的那个人，反而是伤得最深的那个人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，跟这首歌情绪虽然不太一样，但是同时是唱分手时那种伤感的情歌。许美静，遗憾。 别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重回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，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要多爱几回。每次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每次让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，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，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。斐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，春节强强抢，信号强到没有强，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。 新春聚花香，奥莱有惊喜，狗年购翻天，花香奥莱村。 The weather

在寂寞的时候，什么比爱更赤裸裸？ 这是2009年梁咏琪收录在《礼物》那张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《错过》，也是电影《爱得起》的插曲。歌里面有唱错过我们都有过错，这样的歌词让我想起了泰戈尔曾经说过的话，如果在错过太阳时你流泪，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。而对于犯下的这些错，或者说我们错过了一些事情，应当如何自处呢？在我看来，既然已经选择放下，或者说已经错过了，那就坦然面对现实吧，这样你才可能有机会面对下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。换一个说法，就是接受不可能改变的，改变能够发生改变的。接受不可能改变的，就是正视过去的现实，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就算是那些弯路也会有弯路上的风景。所以那些吃过的亏，掉过的泪，最后都将会化成我们人生的经验和智慧。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，则是勇于迎战那些将来的挑战，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，只有不留念悲伤，懂得及时调整自我的人，才能够将现实和将来过得好。所谓正确，只是因为有人从不轻言放弃。请相信，最好的人生一定是勇于对自己负责的人生。其实说这些话，我个人觉得有种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因为讲起来相当容易，真正轮到我个人身上，可能也未必能够处理得好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，唉，情字还是一个难关呐。好，来听梁朝伟所演唱的《错在多情》。让我于心不忍，徒留梦 天的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王平。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，继续往下听，来听梁朝伟所演唱的《一天一点暗恋》。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，当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？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再需要蜜语甜言，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当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？一天一点爱恋，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，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需要蜜语甜言，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 一天一点爱恋，这是梁朝伟在1993年所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。这张专辑的监制周志平，这首歌的作曲作词还是周志平。有网友说，这张专辑的感觉很像梁朝伟他个人，温柔带点遗憾，没有很多的炫技，也没有太多的修饰音，没有大起大落，像一条夜色下的河。我个人觉得他更像这首歌的作者周志平。我总觉得字里行间曲调高低里面，作者有很多话想说，却又遮遮掩掩，欲盖弥彰。我记得1987年梁朝伟好像就已经发表过专辑，可是那张专辑在市场上反响的并不好，而且也没有获得任何的奖项。所以梁朝伟当时好像还有说，既然唱歌不拿奖，那还是专心演戏吧。我就在想，如果梁朝伟在当年在第一张专辑发表之后得到鼓励的话，或许他更有信心在歌坛发展，那今天的歌坛或许更热闹一点。他自己

是如此难以忘记。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，就是有关于忘记和不忘记这样的说法。我说你越想忘记的，越用力忘的，可能越忘不了，因为你在意才会用力的去忘记它，因为用力的过程，所以你愈加的会记忆犹新，所以你愈加的也就忘记不了。是不是有点像这种绕口令？但是真的是这样，凡事不强求，顺其自然，或许就莫名其妙的给淡忘了。看看时间，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，黄小琥，顺其自然。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家安好，我是王平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两个人都要负责任，有些成长来自承认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，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不在乎的眼神，内心悄悄破损，在午夜的时分，被一个梦给拆穿，没忘记那个人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，为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。终于挣脱怨与恨，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每一次记忆的翻滚，既美好也残忍，思念让旧情有余温，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，被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，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，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，被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，只是那点不安，只是那点心酸，总会忽然扩散，让心有泪又茫然。 回一夜的月光。